简约而不简单， 无印良品。 是的， 这种感觉，是不是？今天我们的孙波先生真的是好好的讲一讲日本东京首都怎么去玩转东京这座城市哈。 哦，就东京这座城市。 对，道尔跟我呢，准则我俩是去过的，大概在三四年、五年之间都去过这个地方。 对，我是2014年的八月去的。 我是应该是看樱花的时候，3、4月份去的。 哦， 不同的感觉。 对， 最 好的季节，完全不同， 是吗？三四月最 美的季节。 但是我感觉有一点点冷，对不对？那个时候东京。 东京樱花开花一般都是四月底。 是的，是的，我们的孙波先生其实对东京太了解了， 对， 方方面面列了十个点。 哇，十个点！上次我觉得我去的唯一的一次东京之行，让我觉得很遗憾。 怎么了？ 时间真的是不够用啊， 超级短。 对呀，回来的时候我真的是不想回来，我说能不能再给我几天？ 咱们就特别客观的问问孙先生，如果说东京这一个城市 想要玩爽的话， 差不多得多长时间 啊？ 咱不考虑假期啊。 你这个问题简直是太难了， 太难了， 太难了， 方方面面的。 对对，因为毕竟在那生活过一段时间嘛，我觉得东京的怎么说呢？它毕竟是一个日本的首都。是吧？而且它是一个整个日本集大成的这么一个城市。 嗯， 你要说在具体到，比如说五晚六啊，或者一星期，我觉得 不行， 我觉得不够。 你只能是就是分次了， 哦， 多第一次，比如说有一个简单的、浮浅的一个 了解， 了解， 然后下回呢，你可以不跟团了，你可以自由行。 对， 然后呢，根据你自己设定的这个主题呀， 嗯， 深度游嘛，现在中国人不讲究 深度游， 深度游， 对对对 对。我觉得真的是，他们说他，你要想一次把东京玩完的话， 不可能的， 至少得半个月的时间吧。对， 如何用30分钟的时间浓缩一下日本的精华？我们让我们的孙先生稍事休息10分钟啊。 好， 我们尽量把资讯快速的播报完毕。 OK， 10分钟资讯之后，要听听孙先生精彩的分享。 好的，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我们首先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还是故宫博物院的事情哈。现在故宫博物院呢，与指关美术馆佛教造像展亮相斋宫。 哎，那故宫博物院与指关美术馆联合举办的佛陀之光，故宫博物院与指关美术馆佛教造像展昨天开始在故宫的斋宫开幕了。 是。 那这个展览的展品一共有112件，都是精选自故宫博物院还有指关美术馆以及一些私人收藏的藏品。以铜合金造像为主，这些藏品呢分别来自于古代西北印度、中印度、东北印度、尼泊尔、中国西藏地区。那展品的时代跨度从6世纪到15世纪，展示了藏传佛教艺术的源与流及其丰富多彩的艺术风貌。 是的，故宫博物院的宫廷部的研究员罗文华表示，此次展览呢展示的诸多藏品在品质和艺术水准方面均属上乘之作，其中一部分堪称是喜马拉雅造像的重器，无论是历史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都相当的高哈。 嗯， 而且展览中年代的最早的一个展品来自于指关美术馆，是一件4到5世纪犍陀罗后期的青铜释迦牟尼的佛立像。 我天哪，4到5世纪，现在是21世纪。 对，往前倒吧哈。 你就说得往前倒多少年吧。 罗先生说呢，佛像背后上部还留有突出的插孔，可知此像原本配有深光和头光啊，可惜现在已经没有了哈。这个此类造型的立像通常被称作是受记印式家像，体现出相当鲜明的犍陀罗佛像艺术的风貌，工艺水平颇高，因此制作年代可以断定在公元4到5世纪左右，是这么来的。 哦，是这么来的。 嗯哼， 但是在那个时候就有如此精湛的技艺，实属让我们后人 赞叹啊， 赞叹啊， 是的， 叹为观止。据悉呢，这个展览将持续到12月23号， 还有大把的时间。 对，大把的时间，大家可以去。第二条呢依然是来自我们北京。最近你看今天这个天儿非常的好吧， 适合适合。 对，今天如果要是大家可以的话，那绝对是一个赏红叶的好时节。 嗯， 北京将推出21处赏红景区，10月中下旬陆续进入最佳观赏期了。 我们在这个一系列的资讯播报当中经常会说赏枫的这样一个主题哈。 对，秋意渐浓了。 对，进入10月呢，秋天越来越感觉到这个凉意了。又到了北京观赏红叶的好时节。那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今年全市将推出21处赏红的景区，从10月中下旬陆续进入 最佳的观赏期，为市民朋友纵观彩叶提供更多的选择。金秋赏红大可不必扎堆，因为很多人都会扎堆去看红叶哈。而相关的彩叶景区也将推迟清扫落叶的这样一个时机，将为本市的市民最大限度以及全中国全世界的朋友留住秋日之美，方便呢各界朋友错峰赏红。那了解到截至目前呢，全市彩叶林的面积达到40多万亩，主要分布在风景名胜区、风景旅游区、前山脸地区和主要的公路、河流两侧等重要的区域，比如说在平谷、怀柔、密云、昌平、延庆、门头沟、房山以及顺义、海淀、丰台等区的山区部分，形成了千亩以上彩色景观上百处。 是的是的，反正呢就是那几个各大公园我们就不做那个过多的介绍了，大家也都知道。 嗯， 那到时候呢这个大家可以关注像北京公园和风景名胜区网的官方网站、微博和微信去查询，到时候都会有红叶变色情况的实时播报， 特别的方便大家查询错峰出行。 没错， 来关注航空的事情哈。 好， 这个老我们老说出去玩呢，确实飞机是最快的到达方式了哈。航空助力旅游新疆伊犁，未来两年将建成11个机场。 我的天哪，11个机场到底是怎么建成的呢？23日，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政府与此间召开了聚焦一带一路优化营销环境面向社会资本招商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称，为将伊犁尽快建成世界旅游目的地，实现伊犁旅游跨越式的发展，伊犁推出航空助力计划，到2020年末建成11个机场。 是的， 那就是还有两年的时间， 还有两年的时间。其中伊宁市和那拉提呢两个国内支线机场已经运营了，昭苏支线机场将开工建设，其余8个为通用机场，基本实现线线通航哈。伊犁州的旅游局党组书记董永昌介绍说，1到9月，伊犁州接待游客3085.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23.58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了近30%啊。随着航空、高铁等交通的完善，伊犁州的旅行会实现大幅度的增长。 是的，因为伊犁确实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但是由于太远，交通没有那么的方便， 对， 所以去的人还没有那么多。 对， 一旦这个交通四通八达了，都打通之后，条条大路通伊犁，去吧。 伊犁部分乐河开了花。 是的，而且伊犁呢还可以连接着这个边境地区，是不是？ 串联起来，对。 串起来，走走丝绸之路啊！ 是。 对，我要去。 我们经常会说，一个人的影响会影响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我觉得这个人物是相当厉害的人物了。 对，我觉得在当代或者说近现代，他应该算是绝对 翘楚 代表人物的翘楚。 是的，乔布斯先生哈。 是的，乔布斯老宅的物品或将被拍卖， 怎么回事？了解一下。 外媒报道说，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生前使用过的家具和其他物品，将在加利福尼亚州伍德赛德市拍卖。 哦，伍德赛德市10月23号召开会议，讨论从乔布斯在加州伍德赛德市腐朽不堪老宅抢救出来的家具以及其他物品的命运哈。这个市长表示说呢，当局呢认为拍卖是其中一项的选择，其中呢从乔布斯这个老宅子当中抢救出大概150件物品，其中包括烛台呀、一些他的生活用品、吊灯等等，其估价大概为3.02万美元啊。 是的，那这个史蒂夫·乔布斯购买的这、有一栋，这一栋是西班牙殖民时期风格的老宅，是建于1925年，他在这里生活了10年。 1925年的宅子，非常有历史感。 是的，其实呢，他原本打算要拆除他的，在他的原址上再修建一座现代的住宅。但是呢，他被禁止了，这你不能这么干啊！官司一直到2011年，他去世前8个月才结束，法院最终做出裁决，允许乔布斯拆除这栋老宅。 人走茶凉了。 对，但是呢，还没来得及拆，他就已经香消玉殒了。 是的，其实我们会觉得乔布斯是国际性的重要的人物，特别是科技连接这方面哈。 是的， 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其实也有很多朋友会慕名去看这个老宅的，对不对？ 对。 第五条来自马来西亚的信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提尔呢说是拟降签证费来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哈。这个马哈提尔在接受一名议员提问时做出上述表态的，他说其政府将确定一个不太高昂的签证费以及如何加快签证发放程序的好办法。 那我觉得这个还是想法非常的、 啊、 非常的对啊。就是此前呢有报道是这样说的，今年中国国庆黄金周期间赴马的中国游客数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0%到35%、 哦、 对、嗯、那有马来西亚议员就提问说，哎，这个中国游客减少是否与中国民众因为马新政府对中国支持的多个项目进行重新评估而对马产生了负面看法 有 关系呢？对，这马哈蒂尔就表示说，中国游客减少的现象并不仅限于马来西亚、 嗯、 说虽然有不少中国游客在国庆期间赴海外旅游，但是也有很多人是在国内旅游的、 嗯嗯、 那马哈蒂尔表示说这个政府呢将研究中国游客减少背后的原因，并且采取措施以解决问题。 是的，我们了解一下马来西亚旅游局的数据统计哈、 嗯嗯、 该国呢去年吸引的中国游客达到了228万人次，获得了大概是约人民币216.7亿元这方面单单的旅游收入哈， 嗯，对，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重要哈。 是， 对于那个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关系呢，马哈蒂尔在15号国会上是这么说的：两国都致力于加强双方在40年前铸就的政治关系。 嗯， 啊、 是， 全世界都对中国的游客敞开怀抱哈、 嗯。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日本也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据地和目的地，对不对？ 当然了，日本呢。嗯，常年都是国人出游的前三名。 是的、嗯、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孙先生真是在日本东京这个城市相当的方方面面都了解的特别殷实、啊、 对，而且他是92年人家就去了， 对对对对， 那他直到现在和他那个时候生活的样子东京到底有什么变化呢？ 我们对比对比、嗯、连接连接延展延展哈、嗯 啊。对， 马上有请特别大来宾我们的孙先生隆重登场。 好，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现在我在听这个合唱的歌曲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难，因为合唱是很多人的一个表达，它不像一个人你可以自由发挥，里面有协作的部分，对不对？说到协作呢，我们节目呢每天都会有很多的嘉宾助上座，我们觉得这个嘉宾的到来让我们的节目变得丰富和多彩。 是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特别优秀特别给力特别专业的嘉宾，我们的节目呢才能够丰富多彩。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呢看到了很多的听友也在日本有自己的观光的体验，在请出孙先生之前先说一说其中几条哈。从 Forever 123他说，我希望和以后我的小宠物看遍东京的樱花，等待着西德小镇的日出和日落，无惧疾病和离别，潇洒的旅行。 这个想法很诗意啊， 很 对，你真的是只有诗和远方，没有眼前的苟且。 是的， 回来你依然得不要工作， 加油加油加油。 对，好，那么看到了 Someday 说、 啊、 感受了东京铁塔的 Top Deck VIP 层、 哎、 感觉真的比国内这个东方明珠的塔要直很多、 嗯、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了、 嗯、 但是其实各有千秋了，因为东方明珠也很好啊，还神奇的听到了铁塔设计师和工程师在最初构造、哦、这个构思建造东京铁塔的对话。 嗯，不错不错，很有意义哈、 哦 啊。最后说一个 TC 我爱你，说我明年啊，2019年1月苏州看园林，2月云南大研古镇，3月绍兴看兰亭，5月山西看佛光寺，4月东京看樱花，奈良看清水寺。我的天、 嗯，怎么5月排在4月前面了呢？ 是的，真的。6月成都度假宴，7月苏州看园林，9月西安看古城，10月北京看人城，这1到10月全满了。 是的，为什么你7月和1月去的是同一个东西？ 是 地方？ 也许会有一个重游吧、啊。 对对对，故地重游。 看来我们觉得、嗯。我们的听众啊是对日本这个国家是非常感兴趣的，其实大家很喜欢这个地方。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哈，是我们的好朋友东京会议及旅游局的孙波先生，掌声欢迎。 再次欢迎孙波先生。 大家好。 嗯 嗯， 适应我们节目的节奏了吗，孙先生？是不是很欢快？ 我尽量跟吧。 没关系，我们是跟着您的节奏来啊。 对对，作为那个最早一波应该是去日本观光学习的这位朋友，应该是这一波了哈。 对， 九几年来着，没确定 时间。92年 的时候， 我觉得92年那个时候，咱们就是 你才几岁？ 刚刚改革开放。 对呀、啊，你才几岁、啊？ 别说出国了，连出门都很少吧？ 对，那时候街上几乎没有中国来的这个旅游。 哦，在日本， 尤其是那个个人行，全是公务护照。 哦，那您当时是什么契机？ 当时是留学嘛。 留学生啊， 哎， 天哪，92年的留学生好厉害啊！ 自带光环， 自带光环。你看，同样是这个差不多的年纪啊，周托。 哎呀，今天很开心哈、啊，看到了我们的孙邦先生。孙邦先生你好，我是这个节目组的运行力的周托啊、嗯。我也上了年纪，但是我也没去过日本，但是从这些文章、杂志、媒体小片里看到非常多关于日本东京观光的表现啊。 是啊， 那就是一个字儿， 爽。 好。 谢谢。 其实我们的周头也是上了年纪的一个朋友哈、就是你比如说50岁60岁这个区间的话，您觉得孙先生去日本游览的这个强度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对吧？ 完全可以胜任， 没问题。 因为到日本游的话、你可以就是说从这个年纪比较大的是吧，比如说像咱们父母、就 是的父母亲、 还有一个到那个儿童，他可以满足不同的 年龄段的需求， 年龄和这个就是说总有一款适合你， 没错， 对，总有一款适合你， 这是非常客观的表现哈。 是的， 其实作为92年去日本的第一波中国的留学生、我想问问那个时候的日本跟现在有没有一些变化和没有变化一直存在的好东西有吗？您觉得、 我觉得怎么说呢，你要说变化，咱们实际说哈，日本的变化并不是像中国这么翻天覆地、是吧，你像这个92年到现在快25、26年了，是吧，中国的变化尤其经过了2008年的奥运会以后，整个北京吧，咱就说北京的变化是非常 很大 非常大的、但是东京给我感觉的话，说实在的没有什么特别大变化，只是一些土地的新的开发、如果说有变化呢，就是当时呢去日本旅游的这个外国人不像现在这么多、不管是中国人，当时全是公务签证， 全世界都是这样、 全世界都是这样。现在呢日本政府呢就是说不管是从东京都来说或者是从安倍政府来说，下大力气招揽更多的外国人来日本旅游， 是 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他等于是给出了很多非常的有一些措施条件、比如免税，是吧，中国人去那儿买东西的话，日本人在日常购物中呢，你要是有一个8%的消费税，10,000日元有800日元的消费税，但是如果你持短期观光签证去的话，比如说周先生或者道道你们去的话、你买东西的时候，你首先要确认这个店里有没有这个免税的这个资格， 好， 如果有免税资格的话、你出示护照的话，你想10,000日元的东西你就可以省800块钱， 对， 就类似这样的很贴心的很及时的政策呢，最近日本政府可以说是天天在制定，天天在出笼、包括东京都政府 惠民惠大家， 对 对， 这是惠旅客， 是的，惠旅客、 希望大家来东京嘛， 是的，没错。说到东京呢，因为每个国家的首都，很多人说第一次去这个地方、先来北京看看，先去东京看看，这是很直观的一个意愿啊。 对对对对对， 那其实东京到底有什么最大的旅游特色，其实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讲明白的，因为我们的问题当中有这样一个问题，那比如说孙先生，东京旅游的最大特色是什么，您觉得是什么呢？ 我觉得真是这个问题说实在的 好难答吧， 好难答， 好难答， 我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快加快我的语速， 好好好。 东京是这样，就跟咱们北京和上海一样，是吧，就是 大城市 的这个大城市首都，可以说是在整个日本是一个集大成的，是吧，不管是从文化历史自然风光 饮食 饮食方方面来说，它是整一个集大成的。你到了东京的话，能够看到整个日本的这个 样貌 风貌。 对 对、 再一个呢，日本呢就是东京呢，它毕竟它是什么呀？它是一个既能够看到江户时期的历史文化， 对， 也能看到现代的东京的这个高科技和时尚。 嗯， 这一点我觉得怎么说呢？对于尤其是年轻人来说，20岁到40岁这个年轻阶段年轻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 我们来说自己的感受哈、我第一次去东京的时候，真的是目不暇接。白天的时候觉得特别是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从银座那个地铁站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 应该是那个样子的。 对对对对对， 东京给我的感觉就是它还原了我对一个超级大都市、国际型城市的所有想象。 是的， 高度概括， 高度概括， 哎， 这个概括是非常准确的。而且我体会到了东京这个城市的服务，我觉得那是非常细致、贴心的服务。 对对对对， 想必呢，92年到现在服务 理念是一直没有变的，对不 对, 对 孙先生？ 对对对，我觉得怎么说呢，中国人去日本呢，前两年给人感觉到是叫爆买，这词儿是日本人创出来的， 对，就买东西嘛， 也是当年的流行词， 买买买， 中国人到那时候就是买买买买买，但是这两年呢，在15年和16年其实达到高峰了。我说是买的这个行为达到高峰了。那这两年呢，开始就是冷静下来。与其说冷静下来，不如说大家等于有的放矢了。 嗯，哎， 更多的钱呢，去拿去体验， 是 拿去感受， 对， 和当地的这个日本人的这种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沟通 多了， 交流更多了一点。 嗯，这是大家希望转变的一个理念，旅行的感悟嘛。 这个就是量变达到质变嘛。当你就是一个过程结束了之后，你会发现啊，好像还缺了点什么，我精神上的就开始弥补了。 嗯，是的，其实我们的问题当中有10个问题，我们挑着，我先挑一个道啊。 啊，你先挑。 我看到就是因为2020大家知道东京要举办夏季奥运会， 嗯， 这是个全球的盛事哈。 对。 那其实到东京玩，其实就会直观的想到住宿这一环节。 对 对, 对。 因为住宿又有民宿，又有酒店， 对， 那到了2020年，您觉得自己认为那酒店的承载量可不可以达到这个要求？ 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我毕竟是代表这个东京都，东京会议局旅游局 是 吧？我可以拍着胸脯说，应该是没有问题， 没有 没有问题。 为什么呢？我给你们一个具体的一个数字， 好， 现在每年东京都23区增加的一个住宿床位是5000个， 每年 在增加 啊。 也就是说，如果大家呢，要关注我们的官网。Go Tokyo， 翻过来就去东京。 是 在这上面呢，我们这是既 to B 又 to C 的，不管是一般的消费者还是企业，你从上面可以看到我东京都的吃喝玩乐与各个方面非常详尽的 包罗万象的。 哎，在上面呢，就是有一点就是新的酒店的这个每个月 open 的这个公告 啊， 就是东京每天或者说每个星期每个月都有新的酒店在 open。 嗯， 除了正式酒店之外呢，现在日本政府大力推荐这个民宿、 嗯、 啊，这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所以到了东京，你有各种各样的选择。 嗯嗯， 对，因为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消息说，就是东京政府因为 有些条件对民宿的管理， 对民宿管理会比较严格。 嗯， 那现在来说，会不会说就是因为在这样严苛的条件下，很多民宿干不下去了呢？ 会少了。 现在是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就说呢，刚开始这个事件出来以后，日本政府也是因为第一次在做 啊， 怎么去规范它？因为毕竟呢，来的是客人， 是的， 是吧？你从卫生安全方面要有一个规章制度，要一个条令在那儿。可能刚开始呢，大家一起上马比较多，出了很多事情，也有些中国消费者，比如投诉，包括有些是我们消费者的一些问题， 一些反馈吧。 哎，现在等于越来越规范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 就是优胜劣汰嘛，对不对？ 换句话说呢，除了高级的酒店5星、4星、3星之外，给大家一个另外一个选择， 嗯， 是吧？ 有些朋友是特别喜欢民宿，比如道道特别喜欢住民宿， 我特别喜欢民宿，但我在东京还真没有住过民宿。 对，我们第一次都是住的酒店嘛， 是的， 第一次住酒店，把情况搞清楚了。然后我建议大家第二次、第三次可以试一试民宿， 是感受感受。 因为我觉得民宿的话呢，你首先就是说呢，跟酒店完全不一样，是吧？早上可以睡到这个，是吧？ 对， 自然醒。 再一个老板可以交流， 你可以和左邻右舍的日本人直接发生这个沟通， 对， 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是的，是的，嗯， 是的。 而且现在语言也不是那么的麻烦了哈，大家都会用，要么就软件，要么就英文可以交流，没问题。 要么你可以写 下来，大家都能看得清楚。 对对对，日本旅游，尤其东京旅游的话，这个语言这个要求并不是特别高。 是的， 而且现在等于中国人出境旅游看的更多是这个 APP， 是吧？ 没错。 还有一个像我们的美团点评，现在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出发之前看携程，到了目的地以后找美团。 没错，时间的关系，对，我们先聊到这儿哈。其实一个小小隔断和天气预报播完之后，下面呢我们的孙波先生还有非常多关于这边的细致的一些分享哈。 嗯哼， 很主观也非常客观，对不 对, 对， 这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是寂寞的眼，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你不

情况比较多一点， 哦哦哦 是吧？ 嗯， 一般的不管是旅行社还是就是像网上的，比如像这个携程他们那种的，网上的一些旅行社， 嗯， 他这团就基本都是一些几大城的一些线路。 是的， 你第一次来的时候跟团，我觉得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哦， 你可以对东京整个总体有一个认识。 是， 主要的景点基本都包括在里边了， 嗯， 比如说像皇宫啊， 嗯， 像浅草寺啊， 对， 晴空塔。包括这个 上野公园、 台场、上野公园，啊，这些主要的景点都包括在里边了。如果说您呢等于有时间，经济上有能力的话，你可能会第二次来，那时候我就选择， 哦， 推荐您呢等于自由行， 自己走， 哎，自己走，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当然前提是一定要事先做好功课， 那必须 要先看我们的官网 GoTokyo， 那上面呢就是整个东京的吃喝玩乐的域，而且最新的资讯、旅游资讯。我觉得肯定会满足您的需要。 嗯，就刚刚我们那个问题， 哎， 比如说年龄段的问题， 哦， 你像东京有很多时尚的地方啊， 嗯， 银座呀、涩谷啊、新宿啊、 元素， 啊，这些都有。 对对对， 嗯， 有没有年龄段？比如说到了是20到30岁的女孩，我是30到40岁的男性， 嗯， 这个会有什么一些改变吗？ 我觉得，以其从年龄来区分，不是说还是从兴趣爱好， 哦，好， 对吧？你比如说，还从爆买开始， 爆买， 另外这是中国人比较关心的，哎，比较嗨的一个领域。 嗯， 买东西的话是这样，我们看到东京都的给出的这个统计， 嗯， 中国人呢是比较喜欢去这个银座。 银座， 哎，银座，哎，银座，你拿王府井来比啊，又不像王府井， 不像， 但是银座基本是什么高档品牌 都有， 还一个是就是非常时尚， 啊， 流行，哎。如果去东京的话，我推荐首选是去银座。哎， 嗯， 除了银座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非常个性化的，比如像新宿，新宿非常的大， 嗯， 是吧？在那儿呢，不光是那个购物商店，各型各色各种商店，还有各种各样的饮食店， 嗯， 包括歌舞伎町， 嗯， 是吧？ 嗯， 从早到晚，非常的 热闹啊，新宿 熙熙攘攘， 对 吧？ 对。 然后中国人比较喜欢的池袋。 哦， 对，池袋 买袋米， 哎，那块商场也非常多。 是的。 然后呢，比如说像那个元素， 元素 相对来说年轻孩子比较去，比如说像中学生啊、小学生啊，或者说是， 哦， 哎20岁刚出头吧，那块就 那个区间 流行元素比较多。 他们就喜欢什么卖个小发卡呀， 对， 然后那些可爱的那些小东西啊， 还有一个叫表参道，就比较时尚的，尤其喜欢看日本建筑的、 哦， 设计的，而且比较时尚的一些时装店的话，去表参道。 我有一个问题，表参道是我上次最大的遗憾，我就想问一下孙先生，表参道到底怎么去？从哪站出来？ 从元素下车就可以走过去。 是啊，完了从哪儿走？我真的是从元素走到了涩谷。 三个景点嘛，一个是明治神宫，一个是元素，还有一个表参道，这三个地方等于是都很近。 嗯， 你等元素下车的话，你顺那个大道一直往下走， 顺着人流走就好了。 到那儿以后，你把那美团打开就完了。 行，我再去搜一下。 了解哈，其实大概了解了之后呢，还有一些细致的部分哈。 嗯， 作为生活经验那么丰富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孙先生， 嗯， 您在那边，您反复去了那么多回了哈，你有没有是现在还会去感受的一些东京的元素？您自己心里边的？ 更多的是一些就是，历史的一些元素， 哦， 因为现在中国人你看去日本的话呢，这个爆买已经告一段 落了， 虽然也是在持续，但是这个势头已经过去了。那更多的中国人到那儿以后是体验，体验呢可能是有美食，是吧？因为这个 美食也是无敌的 、而且就是说现在随着咱们北京人呢这个健康意识加强，日料是吧？ 对， 生鱼片也好啊，居酒屋也好，越来越受了年轻人，包括超过50-60岁人的这个 都是可以去感受的嘛？ 对， 是的， 因为日本料理里边种类非常多，而且很健康， 是 吧？美食是一个方面，然后呢，还有一些叫文化体验， 啊， 对吧？ 嗯， 你比如说穿上和服， 嗯， 在浅草坐上这个人力车， 哦， 啊，这个人力车和咱们这个后海的还不太一样， 什么样？ 这是人力的 啊，哦， 去过京都的好，去过东京的好，浅草的大家知道，就是人拉的那种的 啊， 穿上那非常漂亮的和服， 当地的服装， 照些相是吧？和服体验、人力车体验，这些都是不错的，还有一些叫料理体验， 嗯， 你可以到那儿去，事先一定要通过预约， 嗯， 学做日本料理， 哦，就做一次 日本的主妇一起，原来到筑地市场，现在筑地市场搬家了，但是也可以的。 筑地现在是没了， 没有 了， 他搬到丰州去了， 哦，搬走了， 搬到丰州去了， 哦， 哎，稍微呢，距离稍微远一点，但是已经正式开业了。 哦， 也是在东京吗？ 也是在东京， 哎， 东京的丰州，在丰州。 好多朋友一个误解， 丰州、啊、 说那个筑地厂没了， 我还说 没有没有没有， 百年老店怎么说关就关了呢？ 只是换了一个地方 啊、嗯，在这里我正式声明，改、嗯、是没了，嗯、是搬家了， 搬家了， 因为他毕竟经历了83年， 腾退， 是吧？ 腾退腾退腾退， 83年的历史了，所以说呢，他这个现在的这个地方已经没法适应这个市场和这个游客了， 他要升级是不是？ 要升级了， 要升级了， 所以呢， 还是腾退。 到驻地以后，你和日本的主妇一起买新鲜的食材 ， 然后回来让他教你，做生鱼片也好，做寿司也好，这也是一种体验。 是的， 我还去那个驻地上，真是走了一遭、哦。我是坐地铁去的，早上啊，本来觉得很早，6点到驻地上， 我是没有去， 已经快收摊了，人家都 对 很早很早，但是我去晚了，但是我还能感受到那个每一个那个老板娘在那个小橱窗里头收钱算钱，戴着眼镜那种感觉、 嗯，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喜欢拍人像人脸，我就要问，因为事先要跟人家沟通说，我可不可以拍你们工作的场景，拍完你这个，他们都很配合。 嗯， 而且拍了很多人物的这个脸的特写都非常的朴实，价格很亲切。 对， 那特别是海鲜的价格太亲切了。 对， 哦， 哎呀，我最近就特别想吃生蚝，我就突然间想吃日本料理， 是吧？ 那就赶紧去东京吧， 焗生蚝啊什么的。但是我在想，驻地市场在他没腾退之前呢，我就没起来。 不过现在可以换一个地方， 他要是远了的话， 对对对对， 那是、 嗯、现在到达方便吗？ 对，到达方便吗？ 应该是没有问题，坐电车的话。 哦 它有地铁就可以到达、 地铁有站名吗、还是那站 就是叫驻地 啊、驻地是的 驻地 下车以后走一段就可以了 好的 好的 一直印象那个大鱼的那个建筑物 这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咱们中国人、尤其是北京的 对对对 游客去的地方非常推荐、值得推荐、 而且不单单是卖生鲜它有很多做成的成品 干物 很好吃 嗯 味道又好价格很便宜 对 啊、真的是好饿呀 一天就可以在这待着没问题 那没问题 周边还有很多可以玩的部分、 很多它周边有很多这个料理店 是的 是吧你可以就是说在那儿吃海鲜买干货 没错 然后在附近可以转一转 是的 是吧 对、 我还在附近买到了南乳味的花生米中国人开的 什么叫南乳 味道的花生米因为花生米有北方的有南方的南乳是南方的一种花生米的味道超级好吃、配着那个一番榨的啤酒哎呀 哎呀 美味 美味 当然那次我是带着我的小孩去的、其实日本有非常多亲子方面的内容哈 对对对 其实我们收音机前呢还有网络那边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很多方方面面需要家庭出行的要求 对 孙先生跟我说亲子方面的环境 我觉得亲子方面怎么说呢 游乐园 当然了，就是说到了东京以后，有这个迪士尼， 对 吧？除此之外呢，东京都呢，有很多这个叫做主题公园。 哦，主题公园， 有很多主题公园可以带小朋友去。因为什么呢？我觉得说呢，就是现在最近有很多旅行社专门做这个亲子游。 是。 你比如说到了日本以后，去参观这个和中小学、幼儿园之间的交流。 哦。 还有一个呢，就是到学校里以后，跟那个日本的小朋友一起度过愉快的一天。 真好玩。 是吧？包括一些接受一些防灾防震的这个体验 是的、 对 然后一起做那个便当 啊 做便当 啊这也是非常有趣的 想想起了那个什么大熊啊康夫啊机器猫那小便当拿出来特别丰富 我天哪那个便当一拿出来都是就像那动画片里面闪着光、哇不灵不灵不灵 对对对其实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朋友包括北京朋友非常喜欢这个动漫 啊动漫 对 在三英有一个宫崎骏的美术馆、那个地方在三英这三英、三英是一个地名、 也是在东京、 也是在东京、 我都不知道、 这个地方呢、是可以说是所有的这个动漫迷的这个圣地了有时候呢因为咱们现在有好多这个现在30岁40岁人当年是看这个宫崎骏的 我看过很多、 这个动漫长大的现在他们成了家了等于夫妻俩带着孩子去的特别多 梦想 等于是全家在里边可以度过那个非常乐趣的一天而且里边不光是他是可以这么说嘛、就是宫崎骏先生把他这一生拍的所有电影的道具都收集到这个美术馆里边 厉害的 然后里边还有一个 shopping mall 里边全是跟这个动漫有关系的、你在里边不光是能够购物、而且它还有就是动漫餐 哎呀 简直是那一天的话对于这个动漫迷来说简直太美了 你看看我觉得日本它就是做任何的事情都是属于那种做到极致 对 对 对 对 我记得当时在浅草寺有一家就是龙猫专卖店 我也去过 对整个那个龙猫专卖店哇简直我一进去小屋不大我说什么东西我一看哇什么各大就是各种大小各种形态的龙猫然后各种树各种周边产品 对对 整个那个屋子布置的哎呀好可爱呀 对 我就不想出来了、 就是、匠人精神体现在日本服务业的方方面面比如说就做一碗面做一个寿司做那么多年啊我觉得这是一直不会传 不会改变的传承。说到面啊，日本东京的一兰拉面是不是有总？哎，它比总店不应该在东京，是不是一兰拉面？ 一兰怎么说呢？一兰更多的是受包括中国人在内东南亚的游客喜欢。 哦， 日本人对伊兰当地的人对伊兰，我觉得就并不像中国人 推崇。有没有特别推荐的面食？ 我觉得面食呢，与其说我现在等于是把店名告诉你，你去到那儿去找 啊， 不如说呢，你到了新宿以后，或者到了时代以后，你看哪儿排队就可以了。 哦， 这是最简单的辨别的。 哦， 哎，那种日式的拉面店呢，包括，除了日本拉面之外，还有叫荞麦面、 荞麦面、 荞麦面， 还有乌冬面、 乌冬面， 是吧？各种各样的面。日本的面是非常好吃 的，是 的， 是的， 完全是在中国的面上呢，等于是又进行往前推进了一步，又发挥了一些更加适合日本的味道。但是我觉得北京老百姓去绝对没有问题， 那当然 了，那个味道 当然 了，是吧？ 相当吸引人。 我觉得日料就是先不说什么怀石料理啊、和牛，还有 那些 这个生鲜寿司，就光面和饭、牛肉饭这两种，我觉得就够。 还有鳗鱼饭， 吃这几天的了，鳗鱼饭。 对，除了鳗鱼饭，现在呢，受咱们中国尤其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叫居酒屋。 居酒屋， 哎， 晚上的时候。 晚上居酒屋，因为日本这个社会呢，这个酒文化非常的发达，是吧？到了日本以后呢，我觉得晚上 三五 亲朋好友，是吧？到居酒屋去体验一下真正的日本文化，烤串店， 对， 烟 烧鸟店， 烟雾缭绕的，是吧？然后呢， 小虾虾， 对对对， 再一个日本 串串 烧鸟， 烧鸟，烧鸟，烧鸟， 对 对，那个感觉，我自己因为我呢有一个习惯，是因为我带着家庭出游，我的爱人和孩子睡觉之后，我就自己背这个包去溜达溜达， 找满大街找串， 我又找习惯那感觉，然后我就自己进了一个。真的那种特别就是当地 local 的居酒屋，是用塑料袋支出来一个棚子， 对，咱们叫做 对塑棚那种的。 对对， 我进去之后点的那个那叫什么那个毛豆，他们叫什么？他应该叫别的名字哈。 大妈面。 对对对对，然后点了他们的鲜榨啤酒啊，然后点了他们的烤串，有各种的。 对对， 自己喝杯啤酒。 有没有炸天妇罗？ 有，都有都有，它有特别多的。然后每一家的味道都不大，但是都特别好吃。 对， 我尝了两家，哎，真的非常都好吃。 我记得那时候，因为我是一个人去的日本，完了晚上。我是从银座出来，走啊走走走走， 迷路没？ 对，真迷路了， 有 我也不知道走到哪儿了，走到哪儿，然后就看旁边有一个小巷子，一排小居酒屋， 对， 每一个都挂着一个小布帘儿，就是那种串儿。没有串儿， 类似的有灯光 的那种 烧鸟， 对，烧鸟，它是那个蓝白相间的一些格子，然后画的合适的那些图文，然后呢，你就听每一个里边都传出那种，就是声音不是很大，但是会特别温馨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就让你一个人走夜路，我也不觉得害怕。 日本，尤其东京治安是非常好的，就像到了这样年轻的女孩子，大半夜两点三点钟一个人走一点问题 没问题， 日本可以说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安全国家， 是的， 是这个安全大家不用担心，那我。可以大半夜在街上唱歌吗？会被抓起来吧？ 扰民 啊，扰民啊！ 哎，提醒大家，其实我们的素质正在慢慢的变化，提高了起来哈。其实，比如说自己的绿色出行的这样一些方方面面的，比如说浅草寺这样也有一些历史历史或者文化的地方啊，言谈啊举止一定要。做到国人的形象，这个很重要。其实孙先生这些年看到的我们的变化也是非常大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中国的游客的这个素质在，尤其是对这个日本文化和这个就是 越来越好， 法律方面的这些了解越来越提高，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周驼，你怎么了？啊，你们都这个问题问的都那么时尚，我也插不上嘴。 那你问个土不是朴实的？ 我问个接地气的。 好， 你说俺们挣钱这一辈子不容易啊，这辈人就是节衣缩食这些年，你们都不说穷家富路，穷家富路嘛？是俺带着金子银子上的这个路子，但是俺想买点东西，会不会孙先生买到假货？在日本， 可以这么说，在日本绝对不会买到假货。 太好了， 真的 是的。哦，他为什么呢？这样一个绝对买不到假货。 咱们用老百姓比较简易懂的这个明了的这个语言说，就是这个商业上进行欺诈的这个成本，一般的商家是承受不了的， 太大。 也就是说，如果你卖假货、卖伪劣产品的话，一旦被查出，那个成本是非常 是罚得很重，是吧？ 罚得很重，到关门。 所以就一般不敢卖假货。 了解了解，那大家就不用去担心这个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东京也好，整个日本的这个商业竞争非常的充分， 哦， 是吧？ 现在这个社会是一个口碑的社会， 当然， 尤其中国人出去后拿着不是这个微信，就是、那个、 对对，就看评论分享 是吧？ 对， 有一两条的话，那就跟咱们这个网上购物一样， 差评， 再没人来了， 哦， 后边还跟着这个工商税务在等着你呢， 对， 这个成本太高了。谁也不愿意这么干， 我的天哪！ 对， 当然了，我还是推荐大家去一些大的商店， 正式的、 正式的商店。 啊、对对， 你比如说，中国老百姓到了日本以后，这个购物是吧？首先这个。比较喜欢的 药妆、 化妆也好， 药妆 包括这个日本最大的免税折扣店唐吉诃德。 哦，哎呀，俺俩都没去过， 对我都没听过， 没去过。 档次再高一点的，比如说有这个三月伊势丹、三月伊势丹百货店。 哦，我 知道 这个 百货， 对吧？还是要找这些大地方了，消费起来呢，买完东西后要一个小票，这样比较安心， 没问题。 是的，是的，但是其实有好多就是像三月百货，我自己逛完的那个感受，除了银座那些国际品牌之外，三月百货卖的都是。日本本土的品牌多一些， 对对对， 但是呢，基本上我发现了一个规律， 怎么的呢？ 地上的这些大型商场针对的是时装类的女性多一些，比如说30岁往上的 啊，职业女性， 是的。如果你要是年轻人呢，可能在特定的地区以及地下会比较多， 而且东京的地铁的一些销售的东西也非常的令人满足， 我觉得东京的地铁很 丰富， 对， 我特别喜欢这种。 它这个商业设施呢，非常是，你看日本的这个城市建设是有一个特点，它全是以这个车站为中心，对吧？ 对 ，station， 你比如说新宿站， 对， 新宿站它等于是除了地面的话，地下全是商业设施， 对， 吃穿玩。 全都有， 什么都有，是吧？这样，刚才那个道道，我觉得真是，虽然只去过一次，但是等于一针见血，是吧？如果说你的经济能力比较富裕的话，你就去一些高岛屋啊，三月伊势丹也好。 对， 如果说你说我想买一些比较时尚， 我们是年轻人， 年轻人的，那这样的话呢，地下商业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对，就是很，现在已经很少有地方是地铁连着地下商业街了。对，所以如果要是想找这种感觉，东京一定要去。 不管是东京的音乐、东京的电影，还有这个整个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哈，其实都是非常先进和让人给力的。特别是音乐部分哈，东京音乐全世界都排在非常前列的位置。就光这些动画片的主题曲，他用这样一个演绎的方式，都让人觉得。 秋叶原还没有说呢， 对对对，很多地方都没有讲。 要说的东西太多， 太多了。还有上野公园，我也没去上次。 我上次去的时候，上野公园正在好像在一个扩建当中，就是翻新啊，还有动物园呢旁边。 对对对，还有咱们可爱的熊猫呢。 对对，有啊，都有。然后其实就那么看樱花，其实我们只不拍人，那边人比较多，拍上面的，还有那个大皇宫的那个樱花也非常的漂亮。 我也没有去皇宫。 是，而且迪士尼还有非常方便的人性化的设计，小推车呀，大家不用推着自己的车，里面都有，你可以租一辆就可以用。然后里面的设施，然后有优先 pass 卡，还有东京动物东京游乐园里迪士尼里主题的一些相关的部分，饮食方方面面都极其的合理，这个很重要。 是的。就是方方面面都给你安排好了， 反正东京离咱们又不远，然后几乎没啥时差，对不对？然后瞬间就到了，签证又方便啊！您可以办完签证之后呢，可以多次往返这个地方。 现在我突然间想到那个，好像前段时间说，现在办日本的3年多次往返已经开始简化了，是这样吗？ 对，现在等于是呢，日本政府呢叫做观光立国，负责这方面工作的人是日本的法务省入境管理局，他呢为了招揽更多的包括中国的游客来。签证手续在不断的发生变化， 是 的，也就是越来越简便了， 对，越来越方便。中国的朋友哈， 是的，然后这个在官网上也能查得到， 都能查得到。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跟孙博先生聊到这儿哈，一言。真的难尽所有这些表达的部分哈， 是 希望您有时间再来我们节目哈。 再次邀请到您， 就单购买和吃就可以说一期节目，对不对？ 完全可以， 一个地道的东西，对不对？谢谢我们的孙先生，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谢 谢 谢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有生之年去日本感受感受吧。 好。 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庆区委书记周绿云。

朝着反方向走去，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抖着肩膀